传单求，便逼我住口四羊汤。水灵灵一双杏眼，似小黑笑盘盘，大一对一儿黄好心的喜庆。

就不开光。 出来呀，这边大相公。

Oh. 来喜帖，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。此话当真？ 当真。 果然。 没错。 请坐。 行，来坐着坐着。 花轿到门。 啊？怎么花轿来的这样快呀？ 这还不是越快越好吗？ 哎，愿说毛氏到门，怎么子时就到了啊？ 你管他什么时候到了，轿子到了，咱们就拜堂。 姐姐说的有理，少爷拜堂。 你真个人疼啊！ 假尊英，见识不好赶紧躲。 抬手，稍微一用劲，草里头小黑露出来，十指尖入笋，他们万岁不了人家。琴一摆，这是云下舟，几道是锦绣罗缎绸，琴下边就放小红线儿喽，满房是花儿金线做头，五彩的丝绒上面有个点儿烧，个头儿不高不矮，人家不曾有不瘦姑娘长得好，面带忠厚，这个金线儿喽，巧手能描，画也画不就。东方哟，行动怎么分了？开不成了，好姑娘却只是不休。没天心还要比他丑，差了见他也害羞，还是人爱羞。就是你，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，慢慢的见了他，那个闪耀色的点头，世界上这个女子真是漂亮哦，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。 头软，拿做红娘，替你表姐把亲瞧。 相亲的是我，收纳信物的也是我，只是今日你爷我拜堂的却不是我。 他是哪个？ 他是表弟王尊清。 你又是何人呢？ 尊清之表兄家尊英也。小姐，那日思如花园，甚是貌美，千通啊千通，自见小姐一面，顿生爱慕之心。阮妈妈又愿从中为媒啊，小姐。 着急。 到此时，真叫我。 听众朋友，王丽晶当演出的评剧《花为媒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